嗱，蘋果日報登出嚟啦，我唔知真定假，人哋否認咗噶嚇呢樣嘢係嚇。咁啊，話説咧，你知嗰啲咁啊有錢佬啊，就好篤信呢、這個或者迷信啊呢、這個風水嘅呢啲嘢噶，係咪？ 係。 嚇。咁咧就有一個嘅消息啊，就講咩咧？就話呢一個嘅可伯啊，呢、這個就可伯可博士啊。就揾咗呢个姓余嘅风水师傅呢，就去话种生机咁话，你知唔知有单乜嘢 有睇过。 啊？吓，咁咧就呢一个嘅嗱，咁佢就讲咩呢？啊，就话吓呢个风水师啊余志伦呢，啊，就喺2005年嘅时候呢，亦都系曾经呢。就幫龚如心咧就中生機嘅，2009年咧就何博士啊跌倒咧就入院咧施手術，呢位嘅師傅啊亦都係為呢一個何博士咧去廣西種生機嚇，咁其他名人咧包括李連杰、陳志雲等等咧都係佢嘅客人，咁啊但系咧10年後嘅今日咧，呢位余志伦師傅咧就拒絕賭王嘅親人咧再一次請求啦，咁咧就聲稱咧舊年咧呢個余德成啊即係嗰個咁嘅大隻嗰、那個。即係嗰個咁樣嘅 TVB 嗰個男藝人啊，咪入咗 系 急症 佢 啊， 踢 定咩 波入 嘢 咗医院啊嘛， 啊？醫院爭啲就瓜柴啦嚇！ 系 踢波期間身體不適，突然間咧揾唔到咧就昏迷，送往瑪麗醫院嘅深切治療部啊！咁呢位余師傅咧曾經咧就為佢點七星燈，七星燈咧就續命喎嚇！咁啊呢位余師傅就講啦，喂，因為今次咧賭王嘅時間啊相當緊張，就不能再種生機，就太慢。仲撑机唔得啦，好嚟好慢啊！咁另一个方法咧，只能系道家嘅点七星灯续命啦。但系余德成咧喺早几个月啊，心脏停顿，因为余妈妈咧求咗佢好耐啊，咁佢就帮即系余德成咧就点咗七星灯咧，就好快就康复咗咯。咁咧佢就冇收到呢个余妈妈钱嘅，就即系诚意咧感动啊，孝感动天啊，真系吓呢个咧世上咧只有妈妈好啊吓。不，但系咧燃点七星灯嘅人咧，就半年之内唔可以再点喎。佢之后咧，佢身体都唔系几好。咁啊，呢个依家周刊嘅记者咧，就揾余德成查询咧，佢就只系话多谢关心，冇任何回应。咁啊，赌王今年系点样咧？呢个师傅就话啦，佢好早咧就批佢2018或者2019年咧会走噶啦。咁啊，已经救咗佢一次，已经系10年啦。佢话今年咧，佢已经系97岁嘅高龄，佢觉得咧不能够再逆天，佢应该上半年就走。咁佢咁样讲吓，咁咧，但系咧就 今日咧又有记者咧就问过呢个何超莲啊，政协啊，呢、這个佛山政协 佛 何 山 超 政 莲 协， 吓唔系广州字典啊，佛山 佛 政 山 协 政协， 啊，咁啊呢个佛山政协。又讲啲咩咧？吓，咁啊一齐排成佢否认嘅喎，话冇喎吓，咁佢点讲咧吓？咁啊否认咧就赌王曾经委托风水师种生机点续命灯，何超莲就直斥佢唔尊重啊！咁啊何超莲啊点讲咧？佢就话吓，即系嗱之前嗰啲唔好讲咧，话佢咩派朱古力啊嗰啲吓，真系啲政协咧会即系，唉好多活动啊吓。咁咧就话提到佢老豆啊何博士嘅身体状况咧，阿超年咧就话即系超年咧，就真系几鬼靓女啊，老老实实啦 系 吓， 啊， 即系 政 睇 协 佢， 啊，而家系 即系已经系政协啦吓， 政协， 即系计呢个邝美人之后咧，就最靓嘅一个政协委员啦，系咪啊？ 阿 Lisa 姐咧， 阿 Lisa 姐啊，唔系邝美人靓啲嘅吓，老老实实吓。咁呢个唔系好同意你啊，Lisa 姐个靓咧，发自己个内心嘅事嘅吓。咁何博士咧就即系问到阿超莲咧就冇问题吓，佢话连佢都够胆去佛山开会就知 OK 吓。咁佢即系嗱呢个咧，嗱呢个就犀利啦呢个嘢，即系佢连佢都够胆去佛山开会，即系咩意思啊？即系如果阿何博士有问题咧，佢就唔走咁远啦，咪翻唔切嚟见佢最后一面嗱。佢嗰个嘅即系佢暗示嗰个信息咪咁样咯，咪咩意思啊？因为我去到佛山咁 Q 远啦，系咪？啊，开会啦，你知佢 OK 啦，咁样就唔系入咗深切治疗部吓。咁啊，呢个嘅佛山政协咧吓，就话咧 呢、这、一個有報道咧，就話呢個風水師啊，余志倫咧，十年前為賭王中生機咧，今年賭王嘅家人亦都曾經拜訪佢咧，就即係想用500萬咧，就點七星燈續命。超年就話咧，覺得呢、这個啊余師傅咧就相當之不尊重啊！佢第一中生機係假噶啦，佢否認咗啦。第二咧，佢話點續命燈咧都係假嘅嚇。咁、我唔知佢假嘅意思係，即係佢唔相信呢一兩個嘅風水嘅。儀式啊，定系话系冇，即系呢个到底系佢阿何博士冇托人去揾佢去做呢两样嘢啦，吓、 系。 咁我相信真系，咁可能佢都系话，即系佢意思系否认又，我谂佢意思即系话阿何博士冇委托家人去揾佢啦，吓揾呢个师傅去做啦。 嗯。 咁你就话呢个风水师要有职业操守，如果真系有客人俾钱你做法事咧，应该要保密。更加何況咧，我哋冇揾過佢，佢係想宣傳自己咁樣話喎嚇。咁咧就話問到佢咧有冇幫佢老豆祈福啊？佢就話咧何博士身體一向穩定咧，而家狀況 OK。佢平時佢阿媽咧就會拜神啊，但就唔會特別求神庇佑，亦都唔相信啊。咁啊拜嚟做咩咧？請問係？ 即刻回力 吓， 即刻回力。 咁啊系嘛，佢拜神又唔信神，你拜咩啫？系咪先？唉，真系。咁啊，即系呢一个就何超莲嗰个嘅回应啊。咁话说呢一个嘅，即系话揾赌王500万中生机咧，我觉得佢唔接咧都系即系好正常嘅，因为始终嚟到讲啊，好容易咧打烂招牌噶。佢而家咁样即系中，即系接呢个七星灯续命收500万，因为。好话唔好听啊！何博士成日俾人流传呢个命，即系呢个病危啊！呢阵间咁样走去做呢样嘢， 同埋咁高龄， 系啊，同埋咁高龄啊，呢个大佬啊，即系喺中 真系几大风险 啊！行人噶啦嘛，咁你即系佢，我谂佢唔接咧，都系相当之具有智慧嘅一个决定嚟嘅吓，即系唔好讲话咩嘢，你嗰啲嘢灵唔灵啊，各样先啦。是不是你大佬97了嘛，仲續喎，你500萬幾耐先，是不是啊，即係啲人會，即係啲人會啲口水佬啊，就會有嘢講咁樣，街坊咁樣，哇！你續咗 完，你都唔掂咩？ 都唔掂嘅咁樣，咁你就打爛個齋缽噶啦嘛，會嚇。咁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都相當有智慧嘅嚇，呢、一個嘅即係風水師傅嚇。咁啊，唔去做呢、一个，唔接呢一单嘅生意吓，500万都唔赚， 都几明智。 即系话大佬500万你赚咗咧，你真系分分钟咧有问题噶，呢个系。 但系 你 可能又冇得接噶啦。 我大佬转个头走咗，咁啊，即系屙卵炒粉啊，系咪吓？咁啊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、即系话说咧，呢啲中生机咧都唔系净系。阿賭王有做嘅嚇，但喂，話説呢個陳文根好似有興趣喎，你知唔知啊？想轉行。 呢個七星燈，佢又好似聽過有點喎，又要踢爆過佢喎。 喂，呢、這個陳文根係佢話嗱，首先咧又唔知邊個打過上嚟話佢有點喎，你知唔知啊？ 有圖添，我記得。 係啊，好似上年 係有圖噶。 係有個益友打過嚟話佢都有份點噶嚇，咁我唔知道啊呢啲嘢。 唔肯定啦呢啲就。 呢啲見仁見智啦，你信又唔信又好係咪？但係咧，就話説佢個舊老細咧就何志平啊、肥平咧就中生機喎，又係你知唔知啊？咁但係中錯咗喎，嚇 係 你知唔知啊？ 呢個好似聽講過。 咁啊中錯生機咧就點咧嚇就出事喎嚇。咁啊呢一個咧即係同一個風水師啦，就係、是、余志倫師傅咧就話咧嚇。即係呢一個嘅正常嘅中生機咧，就唔應該用乜乜乜人之墓嘅，即係墓碑嘅墓啊，因為死人死咗咧，先至係用個墓嘢。佢話如果中生機咧，嗰副碑咧就應該寫咧生機福地先係啱嘅。佢話何志平咧嗰副碑咧就坐身向人啊，咁啊2004年甲申年立碑咧就入咗八運，八運咧就係新山人向嚟講咧就係屬於破財損丁之數啊！咁啊認為咧幫佢中生機個師傅咧有問題， 一咧就呢一個嘅眾生機眾啦，好差咧，就令到嗰個悲咧就落入咗困卦之中啊！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何志平啊，依家就已經係身陷囹圄啦嚇，即係依家我諗佢都餘生都翻唔到嚟香港啦， 咁呢个都见仁见智嘅， 咩见仁见智啊？ 佢坐，好似话佢坐70几年监， 坐70几年监咧，咁啊唔系见仁见智噶，除非佢行到咁长命啦，系咪？ 咁爬咗都80岁命嘅， 吓咁佢我谂佢难啲啦，佢咁多嗰啲脂肪啊各样啊，可能都唔系好健康噶啦，系咪？吓 系 吓，咁咧就即系话种错生机吓，咁啊即系呢一个吓。都幾大鑊下喎嚇，咁啊另外咧就有啲風水師傅嗱，你唔好以為啲基督徒唔信啊，係咪啲天主教徒唔信啊？嗱，何志平嘅話係只基督徒啦，係咪佢走去種生機啦嚇？咁啊種到搞到自己咧都瀨嘢喎嚇，咁啊仲有咧呢一個種菜，即係呢啲搞風水咧，喂有一個搞到最勁嗰個咧就係曾蔭權喎，你知唔知啊？係，乜曾爵士咧？話説佢咧就2005年嘅時候咧就係、是。即係選特首啊，係咪？ 嗯， 嚇、啊，咁佢咧就但係原來好篤信啊呢一個風水命理喎、啊、嚇。咁、啊、佢當年咧就喺灣仔咧咪有競選總部嘅嚇，2005年嘅時候啊選特首嘛，係就曾經咧邀請呢個風水高人咧指點迷津，就連參選採用嗰個顏色啊嚇、啊、都經過玄學計算咁話喎嚇，即係咁啊，即係。呢個係唔係咧？咁啊，大家就係自己去理解一下啦嚇。咁但係咧，就係呢一個嘅有一個喺呢喺 D100嗰度咧做緊節目嘅，嗰個叫蔣康文啊嚇。咁咧佢就大爆喎嚇，即係原來咧呢一個嘅港督府啊，即係禮賓府啦嚇，就係阿曾蔭權咧搞過裏邊嗰啲叫做驗性棒喎嚇。咁呢個咩咩事咧嚇？咁啊搞到依家坐監啦，依家大家都知道佢係。即係出埋肉添啦嚇，呢啲嘢咧唔好亂搞啊，所以係嗱好邪噶嚇。咁啊講咩咧？就話咧，原來啊日治時期嘅時候咧，啊呢個日本仔啊，就喺呢一個禮賓府嗰度啦，即係港督府裏頭咧嚇，就係即係施咗呢個驗性之術啊，就喺呢個佔領地嘅重要嘅地點咧，就插咗一啲嘅金屬裝或者木棒咧，咁啊象徵咧永遠受到日本嘅管治啊嚇。咁當然係事實上係。唔係好靈強啦嚇，咁啊後屘又俾個原子彈啊打瓜咗啦嚇，但係嗰支嘢咧本身可能好邪嘅嚇，即係唔好亂搞。咁啊呢一個咧嚇，二戰之後啊，佢話港督楊慕琦咧就重返港督府，發現咧府中啊插咗支咁嘅嘢咧，就每次啊職員咧就想調走呢支棒咧都有意外發生，於是咧就以後冇人敢喐啦。咁啊直到留到97之後啊，呢支97之後咧阿老董就係住喺自己屋企噶嘛。咁啊，同阿董太啊，咁啊冇住到呢個禮賓府噶嘛，咁啊丟空咗，直至係阿老曾咧嚇上咗台咧，先至入去住嘅嚇。咁啊曾蔭權咧就得悉咗呢個驗性棒嘅歷史緣由之後咧，就竟然啊係採取呢個風水佈局咧，就大動作咁去處理咧呢啲咁樣嘅法器啊嚇，就喺大廳附近咧暗設神壇咧就鎮壓呢個驗性棒嗱，你搞呢支嘢咧。就好大鑊噶啦，嚇、啊！即係嗱、啊，有相片嘅，不過嗰個都好靈異嘅嚇、啊，暫時咁睇下又想唔想睇咧？唔想睇都唔好 show 出嚟啦。 係睇下睇下， 因為嗰啲 亦有反應 神壇啊嚇。 亦有，如果想睇就留言啦。 係啊，唔係你自己上網查啦，不如呢啲咁樣嘅邪物嚇， 你打個 字出嚟， 可能佢哋唔知變咩驗性棒 嚇。咁佢話咧，發現嗰支咧嚇長數米啊。呈長方形嘅木棒咧就掛上橫梁嚇，嗰、那個橫梁咧就簪花掛紅啊，就壓住個木棒咧就盡顯吉祥嘅意象咁話喎。橫梁下咧就設有神台啊，放似咧就疑似香爐及酒水三杯嚇、啊。哦，即係咧整咗個壇喺嗰度嘅嚇。咁、啊、就話喎，呢、這個蔣康文咧就點講咧？佢當日日軍侵略咧就違反天道，單憑風水冇可能扭轉乾坤啊！不過講到底咧，呢、這個法器啊，即係呢個驗性棒咧，就係、是、屬於不祥之物啊！咁啊，雖然咧就無需刻意迴避啊，但係最好少掂為妙嚇。咁啊，呢一個曾蔭權咧，就即係搞一搞佢咧，就搞出個禍嚟啦嚇。 咁啊，即係呢一支嘢啊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喎嚇，佢搞過呢科嘢啊嚇，同埋佢養嗰個咁樣嘅錦鯉咧，都係屬於風水嘅佈局嚟噶。有人咧就話佢啊，就係專登咧係要擋住呢個中銀嗰個大廈嗰個煞氣嘅喎嚇，一嗰把嗰個中銀嗰個大廈就似一把刀啊嘛。 嗯。 就對正呢一個嘅誒 禮賓府 噶嘛，咁所以佢就係開咗個魚池嘅嗰陣時，咪話佢養錦鯉嘅，就係專登攞嚟搞咧，原來係風水佈局。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嘅，係咪？正常人養魚啊，即係擺個缸養都得啦，係咪？咁你又專登要挖個魚池嚟到喺户外嗰度養魚，又即係又動土，又整啲水喺度，又養金魚，即係好明顯嘅呢啲嘢，其實係嚇冇得呃人嘅嚇。好明顯就係啲風水嘅佈局嚇，咁啊一啲益友就唔好睇，咁啊啱嘅唔好睇，你自己 上唔好睇， 你查驗性棒咁啊有啦嚇， 唔係驗人棒啊， 唔係啊，唔好亂噏， 啲益友都係驗人棒， 冇亂噏啊呢啲咁嘅嘢，不過就話俾大家聽咧，真係呢個世界咧都好多呢啲嘅，即係。靈異的事件， 信不信就由你了， 信不信就由你了，我們就不會好像那個 ViuTV 的節目一樣，圈著空地就說是有東西的，那個有沒有看啊，那個節目？ 圈著空地？ 不是啊，那個什麼什麼，總有一飯在阻緊啊，那個晚吹啊，那他說什麼，是靈探的嘛，係啊，咁有隻嘢，呢個係隻嘢，咁啊圈住出嚟咧，就啲市民係睇唔到嘅嚇，啊，有個咁嘅節目嘅嚇，啊，好啦，咁啊即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，即係我哋提出嚟講下啫，呢個嚇，咁我哋即係嗱講埋講多一樣咧，就接電話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。 嚇，呢一個咧就係咩入屋請叩門啊？呢個益友講咩啊？我即係入屋要敲門，我即係驚住有嘢，酒店嗰啲係嘛？敲門，確，即係話俾佢聽有人嚟啦，咁樣嚇。好，咁啊呢個都正常嘅